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事！ 我饮咗少少。 哇！正啊！ 呀咪呀咪呀，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吞上吞落俾人人，我有佛名九几九下几云云，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山都自冧，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成。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阿龙啦，翻到嚟啦， 系 full team啦，终于就即系啊，好似好耐未full team过，我哋 不嬲都full team嘅， 系 我哋好full噶， 系啊， 我偶然唔喺度一两个礼拜啫， 唔系点啊？你呢排你都即系失场得好密啊，即 系咩？ 有投诉啦，已经 系咩？咁大镬？ 系啊， 咁我唔系同你打工噶嘛，大佬。 咁啊，啲 fans 挂住你啊嘛。 讲笑，讲笑啫，讲笑啫。 好啦，翻到嚟啦。喂，咁啊，即系讲翻啲紧要啲嘅嘢啦，吓，即系呢个礼拜啊，主要就系即系港铁沙中线事件啦。其实就咁啊，去段片先。唉， 老板爆黑幕，趁到兼拍下剪钢筋，细踢走工程界毒瘤。港铁爆不停。作为礼顿的分判商，中科一路都没有现身，只是出声明，就是因为港铁这篇嘢， 只是不断提出单方面的指控或者揣测，对事件毫无帮助。 他们终于都忍不住接受多间传媒访问，爆大镬。 我去找他，我尝试找他们，他们不去接触，不肯去接触我，不去听我电话。跟着翻转头，他就说，喂，你单方面出去讲，他不可以将自己摆在道德高地。他如果这样做，即是有些思觉失调。 港铁之前交给政府那份报告，连中科的作工都 delete 埋。 我就会打电话去找我落口供那个调查小组那个主席，那个负责人，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但那个负责人就三次都不听我电话。跟着我就都打了给工程总监黄维铭，他扣我线。 如果要同港铁对质嘅，佢绝对欢迎。咁成件事其实系点发现嘅呢？ 我哋第一次听到就大约七月中七月尾度啦。咁跟住就我哋就个指示就系叫同事去尽量阻止佢哋停佢哋咯。 当然唔成功啦，佢决定亲身去睇。 第一次见到系八月嘅，而 John Party 第一次睇到系九月。咁跟住當然啦，我同個 superintendent 講咗之後咧，佢哋就話：，我會改善啊，或者我會嗰個科技啦。咁即係冇理由唔信佢啊。咁但係我哋仍然聽到我啲同事話會越吸越犀利喎。 佢親眼見到有系統咁剪鋼筋，喂，唔係剪彩喎。禮頓高層仲叫班工人唔使理佢， 佢哋就一支支吸，一支支吸攞個油壓直吸。咁咧跟住就但是一下那两个 superintendent 一个台湾一个外籍人士呢就不是很理会。他们甚至觉得这样工作是可以接受的。我想讲断千计啦。 即是你的理解数以千计啦。 相就影了，片都拍埋，上年年头向礼顿投诉之后，噩梦就来了。 我们的工程生意额呢都由三亿一年产三亿到跌到去七千万到了。 搞到要遣散近600名员工不特止，仲话礼顿同港铁仲系咁周围唱佢，话佢 blackmail 要钱。 你会不会形容，即我听你昨天的访问，你会不会形容礼顿是一个工程界的毒瘤？ 我这样说就立刻被人告添啦。 咁系啊，咁啊呢个你嘅观感嚟啫。 咁明显而家有度毒瘤喺度啦。 佢又话政府同港铁绝对唔系吹佢唔涨，查实可以 blacklist 礼顿，禁止礼顿投标同拒绝商业合作。 我当然唔系想得罪人啦，咁但我希望咧建筑界咧多啲有良心嘅人去谂谂。 冲出蜗居。好啦，嗱，即系呢一个。潘老板啦，系嘛？中科潘老板啦，其实就真系有好多人就话佢啊，即系喂，之前阿田北辰啦，老屈佢啊嘛，同呢一个即系嗰啲同礼顿有嗰啲钱银瓜葛啊嘛，呢啲乜嘢？ 佢冇反应，唔系冇反对系有钱银瓜葛， 嗯， 就系因为俾你惩罚咗啊嘛，我投诉你之后，三亿变咗7000万啊嘛。 唔系啊，系讲紧佢嗰个生意额，因为你礼顿同埋港铁不断咁样有唱佢，咁所以先至暴跌嘅啫。 cancel 咗之后，港铁嗰啲 project， 咁变咗咧，即系仲好似仲争佢即系7000万 出。系，所以呢个世界咧，天网恢恢就疏而不漏。你以为啲工程界啲友真系靠即系食你碗饭？就真係唔會爆你大鑊。喂，今次其實呢位老闆叫咩話？ 潘卓雄， 潘啊， 潘啊， 阿潘生出嚟咧，其實反映到呢樣嘢咯。你周圍唱人哋係嘛，甚至乎停曬佢，由三億變咗到多翻六七千萬，解即係遣散咗六百友。我唔爆你大鑊，我都唔係人啦，係嘛、嗯？以前就恃住啊，大佬冇辦法啦，做人係嘛？即系马屎落地行啦，我哋叫做阿爸教教落嘅就系、是，喂咁你咁多生意俾我都只眼开只眼闭，但喂但系去到一个阶段，人咧都觉得喂如果有镬，喂落石屎嗰个要咩？即系穿嗰个咩钢筋啊？ 系啊系啊， 要咩？禮頓要咩？港鐵要咩？同埋呢個係公共工程嚟嘅喎，大哥， 嗱 唔係私人工程，嗱、我判咩你阿龙，阿龙你乱嚟，我冇计啊！系嘛？ 唔系，但系我 心甘命底，最多焗你啫。你劈炮，我唯有揾个第二个啦。即系我遇人不熟，咁啊冇办法。喂，但系喂呢个系个政府，即系难听啲讲，直接啲讲，或者可以叫喂呢啲系市民大众嘅钱嚟噶，大哥。 嗯。 喂，沙中线唔系市民大众嘅钱啊，港铁边个养大佢噶？ 咪我哋咯。 喂，你可以咁样同我做个站嘅工程？喂，你初时我上次话佢几多话？三五一十五啊，咁乘落去啊嘛， 系啊， 人哋而家爆你成千条，跟住你而家佢串嚟串在，串嘴在于咩咧？佢抵死嘅佢又系，佢始终人哋唔敢咁爆你大镬，你去到呢个阶段你都醒少少当帮忙啦。喂，你将佢一段口供调查小组，将佢一段中科嘅口供全部删咗佢，打问你揾三次喺度又唔听电话，一吸人士。 嗱，佢嗰度有啲蛊惑嘅。嗱，早一開始嘅時候，潘卓雄咧就話13号咧就向呢一個港鐵作供啦。佢係問咗8个範疇嘅嘢嘅，8个範疇咧，只有一個範疇係涉及刑事嘅問題嘅啫。即係佢話佢喂，究竟邊個剪啊？點樣剪啊？剪咗幾多啊？究竟個動機係如何啊？當中只係邊個剪呢一條問題係涉及刑事，其他嗰啲全部係事實嚟噶嘛？ 嗯， 係咪？其他嗰啲係全部事實嘅話，既然係全部事實嘅話，你可以寫落去啦，係咪？咁但係佢全部都唔要。嗱，佢嗰陣時當時話作工嘅時候咧， 佢想做一樣嘢啊嘛，根本就冇剪鋼筋添啦。 佢、 或者係一時漏咗招，即係無關痛癢嘅剪十零條。 係你嗱嗰個疑點喺邊咧？其實問嘅時候咧，阿潘卓雄就話問嘅人咧就好專業嘅。咁但係出個報告出到嚟咧，佢講呢啲咁嘅指控啊，全部冇曬啊嘛。 冇啦。 咁即係話。中層嘅人專業嘅，而 高層 屏蔽咗佢啲人嘢嗰啲人咧，個高層嗰班咧，其實就係佢哋自己落嘅決定嚟，高層落嘅決定嚟啊嘛。 去到而家咁嘅階段，無論特區政府又好，港鐵嘅高層都好，馬時亨又好，中科又好，話剪鋼筋嗰邊叫咩名啊？嗰間公司 泛信， 全部而家都要和盤托出，你冇計仔嘅。喂，你去到咁嘅階段，係嘛？你真係如果中科即係同呢個嘅禮頓係即係打龍通嘅話，即係大家都係 friend 嘅話，喂，係嘛？我判到你倒石屎，你呢個砸鐵或者係整鋼筋咁樣，喂，大家喂嘅十幾年、十幾廿年之後或者幾年之後， 冧咗个站，你啊真系。PK 话俾你听， 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都应该主动介入噶啦，话你 立法会要成立呢一个嘅 PMP 嘅调查委员会，政府亦都有一个独立嘅即系小组去研究呢个问题，同埋要聘请一个第三方同呢啲冇直接利益瓜葛关系嘅顾问公司嚟做一个评估，究竟你剪咗几多少啊？喂，呢个系基本嘅嘢嚟嘅。 你唔发现政府失咗踪嘅咩？ 喂，如果我系即系政务官又好，局长又好，喂，即刻都写到呢几样嘢，即刻要做啦，系嘛？喺个新闻嘅传讯上边啊，唔好讲具体啦。喂，你点样识公众嘅疑虑啊，哥？我真系你唔知道你点识公众嘅疑虑。 系啊， 啱啦，抵死啊佢，所以我就话你头先喺度讲嗰啲咧，话佢即系 cut 走晒人哋嗰啲嘢咧，今次你系自作孽啊！你而家同佢为敌啊嘛？喂，老实讲，人都知道爆料嗰个梗系中科啦，唔使谂啦。 咁而家豁咗出去， 由爆俾苹果嗰刻开始啊，你都估到系中科啦。如果唔系呢啲嘢，我哋点知啊？唔通你走去捐落个地底度望下咩？你都唔识啦，捐完地底都。 我怀疑有两个 source。 系，仲有一个啊？ 一个咧就系中科啦，中科。但系其实因为其实中科佢讲个数字咧，就同田北辰有出入嘅。 嗯。 中科就话其实系千零条啦，或者其实就 唔系佢以数以千计啊？ 唔系唔系，佢就话少过五千条嘅。咁而田北辰就话即系五千几条嘅。咁所以呢嗰條數有出入嘅，有可能係有兩個 source 嘅。咁所以呢而家我懷疑其實呢個港鐵度捉緊鬼。而港鐵之前出咗聲明 呢。冇捉鬼啦，你捉咩鬼呀、啊、你起過佢好過啦。 嗱而港鐵出個聲明呢係火上加油。你問乜嘢呀，你話如果人哋如果有人有一啲證明有資料證明係涉及不法行為嘅話，應該即係報警或者係向執法部門呢就提供資料。而家對即係單方面指控呢對善事冇幫助，影響呢個公眾對港鐵嘅信心嘅啫，個工程嘅信心呢。 你有咩信心呀、啊、你港鐵。 大佬啊，你成件事爆出嚟已經對你信心掃地啦。 唔係就算未爆呢單嘢出嚟嘅港鐵。喺過去嘅日子裏面，你諗下嗰陣時候嗰個咩南區嗰、那個、條線、 啊、 流水㗎嘛， 南港島線 係咪開咗唔夠幾日流水㗎喇喎， 而家都流水呀， 叭叭聲㗎喎， 而家紅磡站都係流水，而家紅磡站流水仲大鑊，哎呀鹽水嚟㗎嗰啲係 唔係呀，講緊起緊嗰陣時呀、南港島線嘅嗰、那個海洋公園站呀、 啊、我知呀， 本身都已經係咁樣㗎喇、啊、其實你話而家修復咗可能 咁、就順便啦、如果你搵個顧問公司去做呢啲咁樣嘅工程嘅測試，咁就睇埋全香港嗰啲站啦，大哥、 啊、 你咁樣搞法，喂越諗越唔對路， 係呀、啊， 喂，你嗰个唔系你私人公司嘅嘢咁简单，私人公司都要啦。如果我哋公众可以入得去个商场嘅，原来你系咁样偷工减料，即系剪钢筋嘅喂，大佬， 照计， 你屋宇署又好，你呢个建筑署又好，喂，全部都要入呢啲咁样嘅商场去重新 check 过啦。 嗱，照计咧，其实港铁咁多顾问咧，冇理由咁 Q 蠢嘅。咁但系我见到咧，即系其实你而家你出咁， 而家你揾边咩顾问？嗱，直驳你一句啫。咩顧問都救佢唔到， 冇啊！唉，但講真， 唔係你由 HKTV 嗰件事開始話俾你聽，嗰啲顧問個目的就係話要鋪排一大堆嘅證據，講啱老細講嘅嘢啊嘛！ 佢點解出邊篇聲明做乜啊？嗱，你出邊聲明咧，你係鋪曬所有報章嘅喎、 哦，唔係顧問咁簡單㗎啦，呢啲係嗰啲 PR 嗰啲傻佬做㗎啦。 唔係你睇下動機係點先？ 揾十萬八萬嗰啲咧，嗰啲咩傳訊總監嗰啲，而家講叫傳訊總監邊個啊？ 如果你出得聲明嘅話咧，你十拿九穩，你係有公審效果嘅，即係你搞到人哋係冇反駁餘地，咁呢個係成功嘅做法。咁但係你冇把握而出聲明咧，你話人哋又話證據應該報警啊，而家。人哋嘅呢個潘老闆就話啦， 啱，你講啱嘅，即係其實佢呢單嘢咧，根據頭先嗰段片段嘅即係講法咧，就係佢鋪屋咗個潘老闆出嚟再現身說法，爆一次大鑊，再加多幾錢重啊嘛， 係啊，呢個蠢到離譜嘅呢個係， 妖，你做咩港鐵啦？ 係啊， 咁樣嘅傳訊 啊。 阿哥，唔系我只系关心公众安全啫、嗯，我又唔 care 佢嗰啲咩公关，唔关我事。 啊、 因为佢啲公关根本已经扫地噶啦、 啊。 我系如果我系马时亨啊，呢一镬嘢啊，因为佢系公职嚟嘅啫，佢唔使翻工噶，佢唔系 CEO 嚟噶嘛。阿哥系嘛？ 其实佢而家 炒晒嗰班友去啦。 其实而家好危险， 孭晒大镬。 而家港铁好 Q 危险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嗰阵时阿潘老板就爆上炮片啊嘛。 咁但係佢爆相爆片，佢就唔係爆俾蘋果啦。點解佢就戇鳩鳩？佢自己俾咗呢個港鐵睇，唔係佢俾咗禮頓睇，禮頓就叫佢呢個刪 Q 曬佢。大佬燒毀滅證據， 毀滅嗰啲 email 嗰啲相同埋片啊！ 唉，咁啊真係戇居。 咁好啦， 喂，但係呢啲咁嘅 archive 咧，可以 retrieve 翻出嚟。 啊，呢、這個就係問題啦。嗱，佢又話嗰次之後咧，佢又換咗電話。咁如果換咗電話， 唔緊要 嘅喎，仲喺唔喺度咧？ 唔緊要嘅喎，因為我知道咧，就算係而家你呢部電腦咧，除非你 override 咗佢去做。 係啦。 Otherwise 就算你而家撳咗個掣咧，話 delete 曬啲嘢咧，其實都可以 retrieve 翻出嚟。 即係正常一般 hard disk recover 嘅道理，因為其實可以。即係嗱，如果最後尾佢 recover 翻啲資料出嚟咧，你而家呢篇聲明咧，其實你真係自作孽嘅。你港鐵係，你點解咁鬼？點解咁心虛啊？我真係想明，想問。而家禮頓其實成件事佢對公眾冇出過聲嘅，點解港鐵而家出呢篇聲明，單方面咁樣？去即係去唱衰呢一個禮頓，唔係唱衰呢一個中科啦。 嗱，我想咧，因為 公審中科啫嘛。 我唔係好明呢樣嘢，我諗可能你兩個即係會熟少少啦。咁禮頓係咩 quality 嚟㗎？ 禮頓咪就係話同呢一個 UGL 係姊妹公司啊嘛。 最簡單啦，大喺呢度嘅角色裏邊係一個大判嚟嘅，就直接收咗呢、這個成個 project 咁，跟住佢再判上判咁解嘅啫。 我知啦，咁但係佢咩背景咁威啊？ 嗱，其實大家都睇一間。 喂，如果你正常咧，我先加咗呢句，你先再 comment 啦。正常咧，我係政府。 嗯， 呢單嘢唔賴落個大判度，賴喺邊度？ 都係啦。 啱唔啱啊？喂，大佬，你明知我唔會有一隊建築團隊喺度噶嘛？港鐵請隊建築團隊起啲工程啊，梗係單單都係揾人當做生意咁做噶啦。有咩事嘅時候？你無論你自己嘅監察幾好或者幾差都好啦，你都點都係捧個總承建商出嚟頂一板㗎啦，係嘛？但係點解好似學你話齋處處維護住佢咧？ 唔係嗱，最簡單一樣嘢，你要將呢一單嘢同埋我幾年前講嘅鉛水事件就夾埋一齊去睇嘅。你有冇發覺其實政府喺鉛水事件嗰度，佢淨係公布咗中國建築有份處理鉛水，但係問題佢冇要求中國建築去到承擔任何，幾乎冇叫過中國建築承擔任何責任噶嘛？ 記得 就只不過係話中國建築責成局嗰個偷工減料用鉛水管嘅工人就走去搞掂單嘢啊嘛，咁同樣地，喂禮今次喂港鐵成班高層都處處維護禮頓嗱，即係不外乎兩種理由嘅啫。第一樣嘢就係佢退休之後好大機會會去禮頓嗰度做顧問。第二樣即係呢一種係種延後利益、延後賄賂嚟噶嘛。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喂你中國建築都爆咗鉛水事件，中國建築都爆咗出嚟啦。喂，就係話中國建築嘅其中一個非執董就係阿袁秋嘅老公啊嘛。咁所以立法會咪話同埋民建聯嘅一啲議員嘅家屬啊嘛，咁所以你成個立法會先至全力咁樣幫政府就走去保護呢個大判。同樣地，喂咁如果禮頓佢有港鐵高層係有股份喺嗰度嘅話，喂咁維護佢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喎，呢一樣嘢。 唔係，我只係想拆解呢個謎啫。你講咗解釋部分嗰個原因嘅啦，點解無論鉛水呢個醜聞，今次呢一個嘅剪短嗰個鋼筋嗰個醜聞，以前嘅政府咧一定逼迫到你個大盤雲，罰到你雲，話俾你聽。點解今次處處維護？嗱，我的疑問就喺呢度，係咪啊？因為老實講，呢啲嘢你都係賴落去㗎啦， 係啊， 你點頂啊，大哥？係咪啊？我港鐵有幾多工程師嚟 check 住你啲工程啊？人手未必夠咧，都唔會請咁多人啦、啊。如果從公眾嘅利益嘅角度嚟講啊，係咪？不如我自己起，如果我咁搞法，係咪？我使乜判俾你啫？所以我懷疑呢單嘢背後咧，仲有啲嘢。 而你見到啦，即係第一，你政府你就算去到政府嗰度啊，都係好輕手。你睇翻阿陳凡佢嗰個反應啊，陳凡就話啦：，我而家我哋佢之前嗰禮拜仲話自己睇報紙先至知呢啲事故，而家喺度出嚟又喺度講啦，就喺度話：，我哋而家有嗰個咩㗎？我路政署啊，同港鐵每個月咧都有搞，都有開會㗎，項目統籌會議同埋項目進度會議㗎。喂，如果有咩問題，我哋會知㗎。跟住又講啦，即係喂，我哋又要請人監察啦，係咪？即係我哋有定期即係請嗰啲顧問幫我哋監察㗎。咁好啦， 你而家正正个客观事实就系出咗事啊嘛！你何你讲翻你而家你每个月做呢啲嘢？喂， 唔系啊，其实佢如果我系立法会咧，佢咁噏咧， 你咪就系全部废噶咯？呢啲系 自打嘴巴嚟， 咪就系咯。 嗱，我证明你过去嗰个月里边。你系冇做呢啲嘢， 系啊，冇做呢啲。 过去一年里面每一个月，你都喺度讲大话，话俾你听。 系啊， 你而家你都话俾我听，你有，即系你嗰包废嘅，一系就 系。系啊， 你开嗰啲会系废嘅。 系啊， 冇嘥钱啦。 嗯， 嘥气你根本喺度，大佬。 同埋啲人啊，而家田北辰就话：，唉，田北辰好有型啊！佢就话啦：，我宁愿啊，我身败名裂啊，宁愿我收啲系流料啊。喂，我都希望呢个港铁即系挖开晒啲石屎，凿开晒嚟睇过晒佢。哇！真係好有型喎，咁樣講係。 喂，我諗田北辰咧，嗱、啊，我唔敢判斷啦、啊，我都對佢啲 dynamics 唔係好熟啦。佢話曬間時都做過港鐵嘅主席噶嘛，係嘛、 啊？ 搞到楊啟燕即係鬱鬱而終噶嘛。我估佢今次可能都有啲嘢料到啊，有料到啊，我意思係， 梗係啲可靠啦。 所以咧，你今次咧調翻轉頭諗，佢哋內部咧係有啲矛盾先 係啊。 如果唔係咧，呢啲建制派咧，每一次都係歸隊嘅。喺呢咁嘅重大問題裏邊咧，一定係企喺政府嗰邊。而政府咧，金鑊咧，其實老實講，呢、這、一個黑鑊咧，佢唔好好地拆咧，佢都幾大鑊。即係用你頭先嗰個講法咁，好似陳凡咁樣答法，你咪真係無私顯見私，你冇做嘢。 係啊，同埋人哋問佢你作唔作石屎，人哋問陳凡作唔作石屎啊，你會唔會咁樣做啊？佢就話：，喂，社會上面流傳任何講法咧，我都希望啊，大家以科學同埋實踐嘅態度去處理。咁啊，作石屎又冇乜科學根據啊嘛。如果有更加多理據同埋實質資料嘅話咧，相信就會比呢個作石屎更加有理據啊。咁你有冇理據啫？ 你唔知佢講乜？ 咁你有冇理據先？ 唔係，你除非咁講， 屌 你話俾我聽，作石屎呢個方法，嗱我唔識啊嚇，係揾唔到究竟有冇漏鋼筋嘅。但我一聽落去，你唔係鑿開佢石屎，我唔係工程人員啦，你點知嗰度嗰啲鋼筋究竟有冇佢所講嘅有五千幾條或者五千條到？ 係啦， 係轉唔埋 嘅。咁、好啦，佢而家 喂，除非你真係上帝， 係 除非。你真係好似科幻片咁，大家落去透視落去嗰個牆壁入面嘅，大佬 得㗎嘛呢個？ 唔係，其實你唔使，即係唔使你講呢樣嘢，其實根本就唔使話你係咩工唔工程人員，即係你其實廠佬又好，或者凡一個人都好，喂，你只要睇翻 procedure 一坐低見到一單咁嘅事，即刻同班 AO 一齊叫港鐵俾份驗收報告，逐份睇邊個簽名啊？你已經知咩事啊？ 係啊。 啊！驗收報告好緊要嘅，呢個係 first hand 啊嘛。 係啊。 咁好啦，嗱，頭先阿陳凡講呢樣嘢就係維護緊，因為而家佢揾呢個黃志明咧，黃志明咧就即係 黃偉明 嚇，黃偉明唔係黃志明，就做嗰個即係壓力測試啊嘛，負重測試啊嘛。咁負重測試啲人都講過啦，大佬啊，即係你試得一時，試唔到一世噶嘛，係咪？你係短期內我證明咗冇問題，以後啊，你而家你做嗰個壓力測試咧，你喺固態固係嗰個。靜態嘅壓力測試，你又擺咗重嘢喺度，佢冇事就冇事。但係之後你係入行車噶嘛，大佬啊！好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而家你知唔知佢壓力測試咧？佢揾禮頓做嘅，幾撚戇鳩啊！揾個疑犯查自己喎、啊。好啦，而家你嗰啲有問題嘅鋼鐵，你嗰啲鋼筋係有數噶嘛？你估剪鋼筋嘅時候佢哋冇 mark record 咧？如果佢有 mark record 嘅話，佢知道邊度有問題嘅鋼筋，咁佢唔 check 嗰度咪得咯？佢呃到你嘅可以係，你揾禮頓去 check， 佢對翻啲資料，然之後專登 check 自己冇問題嗰啲地方，咁咪呃到你咯。 其實頭先嗰個潘老闆都有講過話，喂，佢影曬相、拍曬片、mark 曬地圖，喂，你佢將呢啲嘢交曬俾禮頓，喂，好容易搞嘅啫。但係你都唔使揾禮頓啦，你好話冇聽，香港大把 lab 去到做呢啲咁樣嘅測試， 一定係要一個獨立嘅第三方㗎啦。 嗯， 即係有公信力嘅、有經驗嘅、有咁嘅專業嘅。你去做多一次呢咁嘅測試，如果唔係你同香港人交代唔到。 係啊， 而家唔係使起得快唔快嘅問題，唔係使幾多錢嘅問題咁簡單。如果你真係笑死人，一個國際城市，一個咁發達嘅社會，個地鐵會冧咗落嚟。 嗯， 喂，災難片嚟嘅咧，真係好似嗰啲咩明日之後嗰啲咁嘅災難片啊，大哥。 其實你鋼筋啊，你如果真係你咁講，嗰十五條都仲你更加唔會啦，即刻補咗佢啦。十五條用乜易啫？我擔心你啊，俾人噏中啊，真係噏五千條咧。你真係成個站拆得佢都得啦。 嗱，同埋啦，真係講真。 我又唔會覺得我唔敢肯定禮頓會唔會自己 mark 起佢。但如果五千條都唔使 mark 啦，即係周圍都係啦，係喎，五千條喎。 但係咁講，你信得過呢一個黃志明呢個測試？首先你要排除咗佢冇作弊嘅可能先。我唔信啊嘛，而家。 所以咧，已經唔係面子嘅問題，唔係邊個問責嘅問題咁簡單。唔係話嗰啲問題唔重要啊，當然係重要啊。但係違禁喺我哋嘅角度同埋利益嚟講，香港人就一定嚟重新話俾我聽，係百分之一百係安全嘅。如果有人指控你五千條嘅鋼筋係搞唔掂嘅，搞掂佢唔該，我唔理你咩問題，總之我要搞掂。OK， 遲啲我先同你問責，遲啲我先罰你禮頓。嗰班總工程師，即係總承建商， 同埋咧，頭先我哋講到就係話，除咗中科爆料之外，有冇其他疏失？我覺得呢個非常之有可能。點解咧？除咗嗰個數字上面有出入之外，第二樣嘢就係話，其他嗰啲站頭爆出嚟嘅料唔關中科事噶嘛？你譬如今即係你譬如好似呢、這個即係會展嗰邊，中科邊有去份啫？點解又喺呢個時候爆嘅咧？點解元朗西鐵站嗰邊？嗰、那個天橋沉降又呢個時候爆嘅， 所以咧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其實嘅根本原因係在於咩咧？當你一個咁樣嘅政權已經係咁樣利益輸送嘅時候咧，那個過程當中好多時候咧就係分裝不均。今次中科呢單嘢咧，好明顯就睇到，本來有嘢益你嘅，點知咧你又多口，所以我就懲罰你，咪分裝不均咯。本来大家都分啲嘅，嗱，而家搵到十蚊翻嚟，你三，你三我四，我搵噶，咁我多你一蚊。啊，点知你个契，我嘅契弟啊 ，cut 咗你多1.5，你1.5，我7，咁你两条都唔顺噶，咪爆你大镬咯。本来大家是共犯嚟噶，不过佢共犯，我哋又 PK 啊，大佬，我哋真系扑到直啊！你千祈唔好搭嗰啲站添啊！有话俾你听， 唔系成条沙中线咯，你都唔搭得噶啦，好老实嗰句。 系咪起好你都真系惊紧啊，大哥！冇啦，为今之计，政府又好，港铁又好，你执翻好佢先同我讲啦。你写打个保票先啦，啊！ 执咩翻佢？执唔翻？而家讲紧你全部要重新起过， 起过啦， 起过之后， 一系唔好差起啦，一系就 唔系起过之后，你追加嗰笔钱要上财委，喂，咁你立法会啊橡皮图章啫，得法民主派就好简单， 都要过噶呢啲吓， 唔系啊，个状况系过嗰个过程啊，好惨啊， 唔使啊，如果你真系个你政权做嘅呢样嘢系咪告几个礼顿嘅？ 系啊， 揾廉政公署嚟查佢。 唔系，但系佢系 too big to fail 嘛。因为其实而家十大工程好多都有佢份啊嘛。 喂，全世界咁多建筑公司系嘛，咁多总承建商。 我谂唔系咁简单啊，去到呢一下。 我谂佢应该 千丝万缕。 啱正想讲呢个四字词语，基本上都系利益瓜葛好多，爆下爆下。即係呢個禮頓都出埋嚟做呢個嘅污點證人啊！屌， 唔係同埋我即係你而家見到林鄭變咗花生油嘛？屌你，即係呢個係行政長官嚟，變咗花生油喎！ 你知唔知佢最 care 咩嘢啊？小佢個仔啊，小米上市啊，嘢都佢唔會理你咁多嘢啊！而家 係啊，真 係喂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喂好，咁啊記得後日呢個7/1。咁就希望大家喺呢個彈島咖啡嗰邊就見面啦。 你不停幫呢個彈島嚟宣傳。 冇辦法，我淨係記得嗰個彈島咖啡嗰個位置啊，大佬。即係我唔記得，因為我 有幫天橋底啊， 有幫麥當勞做宣傳。 因為我好中意嗰邊食沙爹牛肉麵。 呢一集嘅廣告費，你問翻嗰兩個單位攞啊，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